us alone, and nobody can stop us making love. 海啸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整。 写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买二手车当然要买靠谱的。10月7日至8日，奥迪精品二手车大集，房山区第一届二手车文化节，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实惠，现场购车还有大礼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梁忠林来到抚平县吴王口乡石滩地村看望慰问帮扶贫困户，并为他们送去米面油等慰问品和慰问金。抚平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王鑫参加慰问活动。近日，涿州市职教中心2017级新生军训落下帷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国出席闭幕式。闭幕式上，为军训中表现突出的先进班集体、优秀班主任和学生进行颁奖。9月12日，涿州市组织收看全省两个专项清理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对两个专项清理问题整改阶段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市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对放管服改革及政企部分、政会部分问题整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对同一类问题要按照统一标准衡量，避免盲目一刀切，实事求是进行整改。会议强调，各牵头部门和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增强紧迫感，从速从快抓好两个专项清理工作。按照此次会议要求，对照全市实际情况，强化工作措施，加快工作节奏，确保提前完成工作任务。 崇德守信，包容开放，博爱奉献，博悦一流。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慢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如果留下的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我会愿意放下所有，交换任何一丝丝可能的占有。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游泳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一开始连 及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幸福只剩一杯沙漏，眼睁睁看着一幕幕甜蜜不会再有，原本平凡无奇的拥有，到现在竟像是无助的奢求。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会熟悉，再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爱是一万公斤的胜利，迷了路的却是我和你，是说好一起闯出去，怎么剩我一人回去回去。我一开始练习，开始慢慢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已经和眼泪说好不哭泣，难道数几时的爱该怎么继续，我天天练习，天天都熟悉，在没有你的城市里，试着删除每个两人世界里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那些曾经共同拥有的一切美好和回忆。 一首来自刘德华的《练习》，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哈。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各位好吗？我是主持人彤彤，然后大家下午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良乡盛通家居广场一层的丝莲床垫的店员王燕，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有机生活。来，王燕儿给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呗。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良乡盛通广场丝莲床垫的王燕儿。 嗯，哎呦，说话声音真温柔啊，比我温柔多了。好了，开个玩笑哈。刚才说到这个丝莲床垫呀，来头可不小，听说是世界床垫业的王者，雄霸全球第一40多年哈，有136年的历史是吗？ 对， 哇，真是不得了哈。那王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介绍这个品牌它有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呢？ 丝莲呢是来自美国的那个，诞生于1881年，诞生于德克萨斯州丝莲小镇，历经136年的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床垫制造商，最为知名的床垫品牌之一。每晚超过8000万人讲究睡眠质量的顾客提供优质睡眠。 有点紧张是吗？哎，不用紧张，不用紧张。说到了这个有136年的历史，以及全球第一40多年哈，应该是说无论是从这个质量，以及这个舒适度，还有技术，都应该是非常先进的了。那我想问王燕一个问题了，您作为店员有试过这个床垫子吗？ 当然是有试过，睡在上面那个舒适度确实跟那个就是说以前睡的床垫没法比的， 没法比，不一样的感觉。 对，感觉 那有什么样的这个特殊的感觉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就像比如说像咱们平时的那个床垫，您就是 平躺在上面会腰部会有悬空的感觉。 哦，对对， 像我们丝莲床垫呢，它会就是说给您全部衬托起来，就是说比如说您该重的地方它会给您凹凸进去，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您轻的地方，就比如说像腰啊这块空的地方，它会完全给您衬托起来，不会就是说有那种悬空的感觉。您要是说那种特别硬的床，您躺在上面时间久了会觉得腰 特别难受。是的是的，可以理解它的包裹性很好，可以把我们身体都包裹住，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住那种很硬的床垫，会感觉我们的腰部这块是空的， 对， 会觉得很腰酸。 对对对对对。 如果 像我们这个床垫，因为它有那个就是丝莲的专利弹簧，对那个就是腰部的衬托性都特别的好。然后就是说像你要说睡太软的床，床吧，然后它会把那个您的人体曲线是个 U 字形的，像咱们这个是比如说您就是说躺在上面，就是说您臀部比较沉然后它会陷下去，您腿部比较轻，它也是完全能给你衬托起来的。 哦，这个在这直播间这个王燕跟我手舞足蹈在给我演示，其实就说明了这款床垫的包裹性很好，它会把我们这个腰部啊以及臀部啊腿部啊都给你衬托起来，而不会让你腾空，这个意思。 不会让您觉得睡觉特别累。 对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会住这个过软过硬的床，对，感觉很不舒服。 对， 好，那么咱们这个丝莲床垫还没有开业是吧？什么时候开业呀？ 我们在18号开业。 10月18号开业。 对，10月18号开业。对， 在良乡盛通家居广场的一层。对，如果在听节目的听众呢，您正打算购入一张床垫，或者说您对丝莲这个品牌还印象还不错的话呢，都可以在18号当天或者说18号之后哈，去丝莲床垫去看一看，去试一试哈，看看这个床垫到底有没有说的那么舒服。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我想大声告诉你》。 夜深了，我还为你不能睡，黎明前的心情最深的灰，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情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的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你一直在我世界里，太多的过去难割舍难忘记，太心疼你才选择不放弃也不勉强，你不要哭，这样不漂亮，是让人沉迷的海洋，孤单的时候想要去逃亡，转身的一瞬间你出现在我身旁，你别眼泪让我不敢开口讲，我想大声告诉你，对你的爱深不见底，用力紧紧抓住我们的回忆，屏住呼吸，心跳的频率有一种魔力，

来自莫文蔚的剩下的果实，欢迎回来有机生活，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彤彤。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良乡盛通广场的丝莲床垫的店员王燕儿哈，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呢，王燕儿也说了哈，说到了咱们店是本月18号开业是吧？ 对对对， 嗯，9月18号开业。 对对对。 那这个开业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呗。 嗯，我们开业是满1000减100，相当于9折。 嗯，打个9折。 对。 嗯、还有呢？ 像我们丝莲就是说，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是全国统一价、 嗯、 然后像那个，然后你要是来了还有一份精美礼品， 就是只要进店就送你精美礼品。 对对 对, 对, 对， 然后在开业期间买床垫等于就是打了个9折的优惠。 对对对， 嗯，这活动力度还是蛮大的哈，比如说你买个10000多块钱的床垫就便宜了1000多块钱。 对，就是这样的。 嗯，好，在本月的18号哈开业，在良乡盛通家居广场的1层丝莲床垫，丝呢就是这个一丝丝的丝， 对对对， 莲是3点水加个莲， 对 对 对， 莲衣的莲，丝莲床垫哈。 对， 刚才也说了，说咱们这个丝莲床垫呢有136年的历史了，确实是挺悠久的了。对，丝莲床垫作为世界床垫的王者，主要原因应该是因为技术研发比较厉害吧。 是的，丝莲床垫作为床垫全球第一，技术是我们丝莲最核心的。比如说1949年开始与资深骨科矫形外科专家合作研发，其中最为知名的是爱迪生博士，美国著名骨科矫形外科背部疼痛权威。 嗯，哎，这爱迪生不是发明灯泡的吗？可能不是一人是吧？ 不是不是。 嗯，好，开个玩笑啊，继续继续。嗯， 1988年研发具有感应特性的美姿弹簧。 嗯， 这个革新了弹簧芯的设计和性能。21世纪相继进入中国，进入香港、新加坡、台湾、马来西亚等亚太地区。2006年创立了骨科矫形咨询委员会，产品研发测试与骨科矫形科研结更为紧密的结合。 嗯嗯。 2002年到2004年，四年分别成为盐湖城冬奥会及雅典奥运会国家代表队指定床垫品牌。 嗯，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这个技术也在不断的更新，不断的进步哈。 对， 可以说现在这个大多数的人对这个床垫的这个要求还是蛮高的。你想，我们上一天班了都是在坐着或者站一天，很累很累，特别希望回家能够哎呀躺在一张床上特别美满的去睡一。 对，说实话，人每天睡眠的时间其实还挺多的。 嗯， 一张舒服的床垫真的很重要。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是比如说出差呀什么的，换了一个床，你会觉得越睡越累。 对对，会不习惯。 对对对，嗯，你要是有一张舒服的床垫，你就不会觉得有累的感觉。 嗯，它会帮你去解压的感觉。 对对对， 嗯， 它会把你一天的那种累呀乏呀都能够那个什么 帮你疏解掉。 对对对对对， 嗯，是。所以说，一个好的床垫子对于我们的睡眠质量还是至关重要的。 对， 嗯， 现在的人越来越注重健康嘛。 对， 睡眠就像女士啊什么的，你就是说睡得好的话就睡个美容觉啊什么的， 皮肤会更好。 对对对对对。 好，因为毕竟人的一生当中很长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可能对我们这个身体也会有好处哈。 那肯定的。 嗯，只有好的技术才能有好的睡眠，也是很有道理的。 对，嗯，是的，我们床垫很多材料，像弹簧啊、棕啊、乳胶啊、记忆棉呐，好多床垫不是把这些材料堆积，好多床垫不是把这些材料堆积在一起， 嗯， 而是研发搭配才是一桩好的床垫，让人睡得舒服的床垫。丝莲136年一直研究，就是芯儿。这张床垫最重要的地方 这是一张床垫最重要的地方。 嗯，可以说到咱们这个四联床垫呢，它也是有很好的技术，有很多材料，包括这个弹簧、棕、乳胶、记忆棉等等，它并不是把这些材料给堆在一起， 对对， 而是经过很好的技术之后呢，而把这些材料很有顺序的搭配在一起，这样才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来帮助我们身体去缓解、去减压呀，会让我们睡得更舒服，对身体也会有好处。 就比如说像咱们的弹簧是钛合金的，是超轻零辐射，它是它的圈距不一样，可以就是说有不同的感应，就是人体不是体重量不是一样的， 对， 然后它会根据你的重量，然后感应你的那个身体的重量，然后给你有更好的承托性。 刚才也说了哈，说你的这个包裹性很好，因为我们可能睡普通的床垫，我们腰部会腾空的， 对， 但是你睡这个四联床垫就不会有这种感觉， 对， 它都是包裹住的， 对， 比如说可能我们的身体当中，我们的腰部这块是轻的，而臀部是沉的，然后腿部膝盖也是轻的。 咱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就是说比如说有啤酒肚的人，然后他趴着睡，他不会感觉肚子有压迫感，因为咱们的床垫，因为我是亲自试的，你趴在上面不会有压迫感，床垫它是会呼吸，它会给你让路，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现在床垫子都是有技术了， 它是有机，它是能够感知到你身体的重量，然后他就觉得你肚子比较大，然后他会压下去，然后就是说他能感觉到就是说重量不一样。 好，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四联床垫呢，是在本月的18号在盛通开业哈，本月18号9月18号在良乡盛通家居广场1层四联床垫。那么这个时间呢，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你对这个四联床垫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张床垫的话呢，不妨在这个18号以后到店去试一试，去看一看哈，也许你会爱上这张床垫。好了，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缓解一下心情，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呢接着来聊关于四联床垫的那些事儿。 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

由细菌和于浩明的深情相拥，欢迎回来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良乡盛通家居广场一层的丝莲床垫的店员王燕哈，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刚才王燕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啊，也是手舞足蹈的跟我比划这个床垫子的一些舒适程度。说了这么多，那么这个丝莲床垫是在本月的18号开业是吧？嗯，本月的18号，有9月18号开业。在开业期间有没有什么活动呢？来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满一千就减100，进店就有一份精美的礼品。 嗯，只要你进店买不买床垫都会送你礼品。 对对对， 嗯， 都会有。 然后如果你买床垫子的话呢，大概是打9折这样的一个优惠的程度。 对对对。 嗯嗯，因为哎，咱们这个床垫的价格怎么样呢？ 价钱10000多到10几万的都有， 10000多块钱左右哈。 对对对， 其实说白了，对于好的床垫的来说，这个价钱真的不是很贵了。 嗯， 因为当我们去市场买一些普通床垫的话，还需要3000、4000乃至5000、6000块钱这样的一个价位。 嗯，现在有很多就是那种普通的7000、8000的都会有。 嗯， 但是它的舒适度绝对跟丝莲是没法相比的。 对，而且这个技术的这些研发肯定不如咱们这个丝莲的好。 对对对。 嗯 嗯， 刚才也说到了，说到这个衬托性很好，那是不是比如说我这个腰椎不太好，更适合睡这一款床垫呢？ 很多腰不好的运动员他们会选择丝莲，比如说博尔特、苏炳添等等。 嗯，还有呢？ 丝莲一直以来全球酒店业首选的床垫供应商。 哦， 在诸多五星级酒店内，就比如说像四季酒店呐、丽思卡尔顿酒店、洲际酒店、瑞吉酒店、费尔蒙酒店、威尼斯人酒店，其中最著名的七星级酒店，像那个迪拜帆船酒店，就是用的丝莲床垫。 刚才的私底下这个我们有沟通，也跟我讲过说迪拜这个帆船酒店有用咱们的这个丝莲床垫是吧？ 对，他们70%的床垫都是用的我们丝莲的床垫。 嗯， 可见咱们床垫的质量有多好，然后舒适度有多好。 好，那么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得去这个店里去试一试，看看到底有多舒服，有没有一种啊躺在床上有一种那种在飘在天空中的感觉。 哦，我跟您说，就是我们是亲自试的，就在您躺在上面就会觉得，就感觉在云上一样，就是说衬托性真的是非常好， 很轻的感觉。 对，然后你就是说平躺着一整晚，你都不用翻身，你也不会觉得累。 哦，真的是这样哈。那么有机会的呢，也请所有听众去店里去试一试哈，在良乡盛通家居广场的一层丝莲床垫。丝呢就是这个丝瓜的丝，莲是三点水涟漪的莲。丝莲床垫在盛通家居广场一层，也是在本月的18号开业。 对， 嗯，在开业期间呢，还会有很多的优惠政策等待着大家，比如说打9折、进店有礼品等等等等的哈。 对对。 嗯，好，其实说到这个床垫哈、啊，能给我们讲讲优势在哪吗？ 嗯，我们床垫有，就是说，咱们就是说，就是最普通的就是四大好处：平躺、全贴合、完全有衬托。对于腰不好的人，躺在上面可以完全衬托起来，没有空隙。侧睡不压肩，有很多人会有侧睡的习惯。 嗯， 但是你要是就是普通的那床垫，你要侧睡在上面，会觉得 啊 肩特别有压迫感。 啊、哦这个这个胳膊很不舒服。 对对 对, 对， 趴着不压胸，床垫会呼吸。因为就像我刚才跟您说的，比如说有个啤酒肚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比如说有孕妇什么的睡咱们那个床垫、它那个肚子都能给你衬托起来，不会让你觉得那么累， 不会有压迫感的感觉。 对对对、四周是不会溜边的，它能就是说增大你床的使用面积。像咱们不知道您有没有自己试过，咱们的床要是往下

我们开业期间是满1000减100，进店就有一份精美礼品。 嗯，买床垫的话是满1000减100打9折这样的一个折扣。 对，相当于9折。 嗯，还有就是你进店就会送你一个礼品。 对对对， 无论你买不买床垫 啊，买不买都有礼品。 嗯，是。其实说到了咱们这个床垫这么好，它是进口的吗？还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这个是原装进口的也有，国内组装的也有。 嗯嗯，国内组装的也有。 对， 嗯，应该是根据这个不同的价位， 对对对， 然后会有不同的选择，是吧？ 对， 嗯 嗯，就像咱们的汽车，不也就是有像那种纯进口的，然后还有那种国内组装的。 嗯， 像我们的那个，我们就是那种国内组装的，就是那些配件全部都是进口的。 嗯，有这种成品完全是进口的吗？ 啊，有，我们那儿也有。 嗯，也是有的。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嗯哼，不要紧张。 嗯，我们进口的。就是说含关税等，价格可能就是说比那个咱们在国内组装的要稍微贵一些。 哦，就是完全进口的相对于国内来组装的会稍微贵一些。 嗯，对，因为它关税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嗯，然后价格大概在多少钱之间呢？ 嗯，十几万的到 还有呢， 嗯，到几万块钱的都有。 嗯，因为这个价格的可能它高一些，但是它的这些舒适度啊和技术可能会更好。 是不是？ 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嗯嗯，刚才你也给我讲说你们去一个店里实习，里边的店员都是买的最好的床垫，是吗？ 嗯，对。 嗯， 都是买的那个，就是说咱们就是说普通的店员都是买的4万多一张的床垫。 哦，可见它的这个质量啊、舒适度啊以及技术是多么的过关。 那是肯定，要是如果不是那么舒适度不是那么好的话，他们自己的店员怎么可能就是 花这么高的价钱去买。 对 对 对, 对, 对。哎，那这么贵的床垫它的这个售后怎么样呢？ 咱们这个售后是每年都有除螨，然后咱们的床垫保湿10年。 嗯， 只是说是这10年就是说它里边有一个自动医生，就是那个除菌系统没有。 哦， 其实您那床垫其实还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意思就是说每年都会去亲自到家里面去给做这个除螨的工作。 对对对， 然后这个床垫的本身还是自带这个抑菌的功能。 对对对。 嗯，然后建议这个床垫的使用时间是10年。 建议使用是10年。 嗯，因为10年之后这个除菌的这个功能就没有了。 对， 但是这个床垫还可以接着使用，是这意思吧？ 对，没问题。 嗯嗯嗯， 因为咱们长阳店那个咱们的售后是终身维护，每年除螨的。 哦，嗯嗯，非常好的售后哈。 对， 这么好的质量，这么好的舒适度，这么先进的技术，以及这么完美的售后哈，所以也就成就了今天的这个4联床垫有这么多年的历史。其实说了这么多哈，无论我们讲它这个舒适性啊、延展性啊、这个衬托性有多么多么的好，都不如您亲自到店里去试一试，真正的去感受一下这种飘在天空中的感觉，可以这么说吗？ 主持人每天也可以去试试，下班了。 嗯，我等我试好，我也买一个， 给你优惠。 嗯，这样让我每天睡得都舒服一些。 对， 其实真的，我们有时候睡觉啊，会觉得比没睡之前还要累。 那就是因为床垫不舒服。 嗯嗯 嗯，你就觉得睡了比不睡还要累。 对，所以说一个好的床垫，有一个好的睡眠，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啊，甚至说白领来说，真的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在我们的睡眠当中，我们的人体的一些什么器官呀，也是在循环的嘛，也是在排毒。所以说一个好的睡眠质量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会更好。 对。 嗯嗯， 好，那么如果有听众对这个丝莲床垫感兴趣，或者说您正打算购入一张床垫的话呢，不妨在18号哈，本月18号到店里去看一看，在盛通家居广场1层丝莲床垫。丝就是这个丝瓜的丝，一丝丝的丝， 对对对， 莲是三点水的莲，莲衣的莲，丝莲床垫， 对对 对, 对, 对， 嗯，在店庆这个开业期间哈，还会有很好的优惠等待着大家。 风尘，在一望无垠的荒漠，心若重生。梦不断的延伸，谁要望着故土中原，用一生不停的追问，情归何方，曲为谁唱？停下随风，难解思念的伤。英雄伤心，为谁几度情长？